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CAP 理论与应用。CAP 定理又被称作布鲁尔定理，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·布鲁尔在2000年的 ACM PODC 上提出的一个猜想。2002年，麻省理工学院的塞斯·吉尔伯特和南希·林奇发表了布鲁尔猜想的证明，使之成为分布式计算领域公认的一个定理。对于设计分布式系统的架构师来说， CAP 是必须掌握的理论。布鲁尔在提出 CAP 猜想的时候，并没有详细定义 consistency, availability, partition tolerance 三个单词的明确定义。因此，如果初学者去查询 CAP 定义的时候，会感到比较困惑，因为不同的资料对 CAP 的详细定义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例如文稿中引用的三种不同的解释。为了更好的解释 CAP 理论，我挑选了罗伯特·格雷纳的文章作为参考基础。有趣的是，罗伯特·格雷纳对 CAP 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过程。他写了两篇文章来阐述 CAP 理论，第一篇被标记为 outdated， 我将对比前后两篇解释的差异点，通过对比帮助你更加深入地理解 CAP 理论。先来看看 CAP 理论。第一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对于一个分布式计算系统，不可能同时满足一致性、可用性、分区容错性三个设计约束。第二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在一个分布式系统中，当涉及读写操作时，只能保证一致性、可用性、分区容错性三者中的两个，另外一个必须被牺牲。对比两个版本的定义，有几个很关键的差异点。第二版定义了什么才是 CAP 理论讨论的分布式系统，强调了两点 ,interconnected 和 shared data。为何要强调这两点呢？因为分布式系统并不一定会互联和共享数据。最简单的，例如 Memcache 的集群，相互之间就没有连接和共享数据，因此 Memcache 集群这类分布式系统就不符合 CAP 理论探讨的对象。而 MySQL 集群就是互联和进行数据复制的，因此是 CAP 理论探讨的对象。第二版强调了 write-read pair， 这点呢其实是和上一个差异点一脉相承的。也就是说， CAP 关注的是对数据的读写操作，而不是分布式系统的所有功能。例如Zookeeper 的选取机制就不是 CAP 探讨的对象。相比来说，第二版的定义更加精确。虽然第二版的定义和解释更加严谨，但内容相比第一版来说更加难记一些，所以现在大部分技术人员谈论 CAP 理论时，更多还是按照第一版的定义和解释来说的，因为第一版虽然不严谨，但非常简单和容易记住。第二版除了基本概念，三个基本的设计约束也进行了重新阐述，我来详细分析一下。关于一致性，第一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所有节点在同一时刻都能看到相同的数据。第二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对某个指定的客户端来说，读操作保证能够返回最新的写操作结果。第一版解释和第二版解释的主要差异点表现在，第一版从节点 node 的角度描述，第二版从客户端 client 的角度描述。相比来说，第二版更加符合我们观察和评估系统的方式，即站在客户端的角度来观察系统的行为和特征。第一版的关键词是 see， 第二版的关键词是 read。 第一版解释中的 see 其实并不确切，因为节点 node 是拥有数据而不是看到数据，即使要描述也是用 have。 第二版从客户端 client 的读写角度来描述一致性，定义更加精确。第一版强调同一时刻拥有相同数据，第二版并没有强调这点。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对于节点来说，可能同一时刻拥有不同数据，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致性是有差异的。为何做这样的改动呢？其实在第一版的详细解释中已经提到了，具体内容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。参考这个解释，对于系统执行事务来说，在事务执行过程中，系统其实处于一个不一致的状态，不同的节点的数据并不完全一致，因此第一版的解释 All nodes see the same data at the same time 是不严谨的，而第二版强调 client 读操作能够获取最新的写结果就没有问题，因为事务在执行过程中， client 是无法读取到未提交的数据的，只有等到事务提交后， client 才能读取到事务写入的数据，而如果事务失败则会进行回滚， client 也不会读取到事务中间写入的数据。关于可用性，第一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每个请求都能得到成功或者失败的响应。第二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非故障的节点在合理的时间内返回合理的响应。第一版解释和第二版解释主要差异点表现在，第一版是 every request， 第二版强调了 a non-failing node。 第一版的 every request 是不严谨的，因为只有非故障节点才能满足可用性要求。 如果节点本身就故障了，发给节点的请求不一定能得到一个响应。第一版的 response 分为 success 和 failure， 第二版用了两个 reasonable response 和 reasonable time， 而且特别强调了 no error or timeout。 第一版的 success failure 的定义太泛了，几乎任何情况无论是否符合 CAP 理论，我们都可以说请求成功和失败，因为超时也算失败，错误也算失败，异常也算失败，结果不正确也算失败，即使是成功的响应也不一定是正确的。例如本来应该返回100，但实际上返回了90，这就是成功的响应，但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。相比之下呢，第二版的解释明确了不能超时，不能出错，结果是合理的，注意没有说正确的结果。例如应该返回100，但实际上返回了90，肯定是不正确的结果，但可以是一个合理的结果。关于分区容忍性，第一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出现消息丢失或者分区错误时，系统能够继续运行。第二版解释简单翻译为，当出现网络分区后，系统能够继续履行职责。第一版解释和第二版解释主要差异点表现在，第一版用的是 work， 第二版用的是 function。 work 强调运行，只要系统不宕机，我们都可以说系统在 work， 返回错误也是 work， 拒绝服务也是 work， 而 function 强调发挥作用，履行职责，这点和可用性是一脉相承的，也就是说只有返回 reasonable response 才是 function。 相比之下，第二版解释更加明确。第一版描述分区用的是 message loss or partial failure， 第二版直接用 network partitions。 对比两版解释，第一版是直接说原因，即 message loss 造成了分区，但 message loss 的定义有点狭隘，因为通常我们说的 message loss 只是网络故障中的一种。第二版直接说现象，即发生了分区现象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丢包，也可能是连接中断，还可能是拥塞，只要导致了网络分区，就通通算在里面。我们来看看 CAP 的应用。虽然 CAP 理论定义是三个要素中只能取两个，但放到分布式环境下来思考，我们会发现必须选择 P 要素，因为网络本身无法做到100%可靠，有可能出故障，所以分区是一个必然的现象。如果我们选择了 CA 而放弃了 P， 那么当发生分区现象时，为了保证 C， 系统需要禁止写入。当有写入请求时，系统返回 error， 这又和 A 冲突了，因为 A 要求返回 no error 和 no timeout， 因此分布式系统理论上不可能选择 CA 架构，只能选择 CP 或者 AP 架构。先来说说 CP 架构，请点击文稿查看这张图片。为了保证一致性，当发生分区现象后， N1 节点上的数据已经更新到 Y， 但由于 N1 和 N2 之间的复制通道中断，数据 Y 无法同步到 N2 节点上的数据还是 X。 这时客户端 C 访问 N2 时， N2 需要返回 error， 提示客户端 C 系统现在发生了错误。这种处理方式违背了可用性的要求，因此 CAP 三者只能满足 CP。 再来说说 AP 架构，请点击文稿查看第二张图片。为了保证可用性，当发生分区现象后， N1 节点上的数据已经更新到 Y， 但由于 N1 和 N2 之间的复制通道中断，数据 Y 无法同步到 N2 节点上的数据还是 X。 这时客户端 C 访问 N2 时， N2 将当前自己拥有的数据 X 返回给客户端 C 了，而实际上当前最新的数据已经是 Y 了，这就不满足一致性的要求了，因此 CAP 三者只能满足 AP。 注意这里 N2 节点返回 X 虽然不是一个正确的结果，但是一个合理的结果，因为 X 是旧的数据，并不是一个错乱的值，只是不是最新的数据而已。今天呢，我为你讲了 CAP 理论，通过对比两个不同版本的 CAP 理论解释，详细的分析了 CAP 理论的准确定义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。基于 Paxos 算法结构的分布式系统属于 CAP 架构中的哪一种呢？请谈谈你的分析和理解，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。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